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他每天和陶阳子睡一张床，他就睡在他的身边。虽然陶阳子的身体还产生不了男人的反应，但精神上自然有着男人的反应。想着他与一个女人同床，他就有着一种说不清的感受。陶阳子有时发现，他女人的神气中有着一种情态，有着与他粗放的形体相反的柔美。陶阳子有点怕他的眼光，常常在他的眼光前低下眼去。这时他却显得主动，似乎是故意把头伸来看他的眼睛，弄得陶阳子很窘。陶阳子对他讲解诗词时，往往把男女间情感的意思跳过去不谈，而他却偏偏盯着问。陶阳子现在更多想的是，他不能这样守着他的照顾，他毕竟是个男人，他应该爬起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。陶阳子还是没有力气，算来这么躺着已经有3-4个月了，他好几次手撑着床试着站起来，结果还是倒下了。听到陶阳子摔倒的声音，这个人进棚屋把他扶起来。他对陶阳子说，你不要急，你的元气伤大了，没有半年8个月恢复不过来的。陶阳子想着自己也许再也起立不了了，想着将要靠这么一个女人一直照料着，那种人生又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他无法想象自己一直这样，也无法想象他一直这样对待他。他没有义务，也没有必要。想着这个，陶阳子整天不说话，神情矮板。陶阳子感觉到一种深深的人生无奈，他无法对社会起作用，他无法对家庭起作用。现在他对自己的身体都无法起作用，而这无奈的一切都时时表现在一个女人的眼中。晚饭后，房间里熏着防蚊虫的烟，烟雾朦胧中，这个人突然说起了他自己，这一直是他们无形中禁忌的话题。他说他叫阿山，从小就没了母亲，在山那边的一个大村子里生活。那年春天，村上来了一个养病的城里小伙子，他是隔壁人家的亲戚，两家原来关系就好，他常到那家去听小伙子念诗词。那小伙子特别喜欢诗词，身边带着的就是这本宋词。阿山喜欢听那小伙子念词，特别喜欢他念词的抑扬顿挫的声调， 后来他们好上了，有一次偷偷地约着一起爬山，跑到山这边来，就在这个废弃的棚屋里，他们有了第一次。以后他们常到这里来。小伙子说这是他们的定情之所，他跟他谈到自由恋爱，说到忠贞爱情，说到海枯石烂。小伙子说他们要是遇上挫折，就是临死他也会到这里来等着他。后来他们的关系被人发现了，有一次他们抱在一起的时候被人抓住，小伙子连夜离开了，而他被愤怒的父亲打了一顿，赶出了村子。于是他就到这个棚屋里住下，已有3年了。棚屋已修整了3次，他想着小伙子说过的那句话，他要在这里等他。他并不知道小伙子住在哪座城里，就是知道了他也不想去找他。小伙子说过会到这里来等他，但小伙子却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他说完了，睁着眼睛等陶阳子说。陶阳子简单地说了自己的经历，说到了在他下楼的一瞬间被炸死的妻子，说到他想到昆城去见妻子的爹，但是他所有的钱都花光了。陶阳子说得干巴巴的，似乎在说别人的事儿，又似乎在向别人交代什么。既然阿山说了他的事儿，他陶阳子也应该说一说。入夜之时，他在床边站立着，看着陶阳子忧伤的眼神。平时他都在床的另一头宽衣解带，很快地吹了灯上床。这一夜他没有熄灯，他就穿着短裤与肚兜站在陶阳子的床边，朝他看了一会儿，随后他在陶阳子的身边躺下来。天热了，陶阳子盖的只是一个薄床单，他钻进了他的床单里来，躺在了他的身边，又朝他看着，随后轻轻地抱住了他，亲了他一下，又轻轻地抚摸着他。他没有感到失望，似乎抱着一个男人便已满足。他在陶阳子的耳边说，你不用急，慢慢来，你会好的，你会强壮的。陶阳子的心静下来，他只是用手臂围着他的身子，一种相同的女性感觉在他的内心中复活。他想到了任丘，深深的无可遗忘的有关任丘的回忆，像青烟似的升浮在陶阳子的心房之中，所有过去的记忆也都随之而来，把他整个的胸脯都胀满了，仿佛要胀破了。夏天快过去了，从棚屋前望去，山色葱茏，日光把云影投在一座座山头上，像一幅幅画面缓缓地移动着。正前方的山峰形如一根巨柯，峰顶斜着巨石，如柯间生着一两根粗枝。陶阳子还是躺着，他有时候想自己走动一下，但总是聚不起力气来， 他的手脚都能动，手能托碗抓筷，但握不紧重物，脚能翻转落地，但撑不住身体的分量。他只有那么躺着，一天天地度着无奈的人生。那本宋词，陶阳子已像棋谱一样烂熟于心。他随便地挑一首念给阿山听，顺着自己的感觉解说着。他不再回避过去的记忆，记忆也似乎对无法动作的他失去了兴趣。他不再忧伤，似乎有点听天由命。每天阿山都把陶阳子抱到外面去，放在阴凉的地方，一边看着他，一边干着活。阿山眼里的陶阳子总是默默地望着山，他仿佛什么意识都没有，又仿佛意识完全地游于于物外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《黑白》。 白天干活时，阿山也穿着短裤圆领衫，他的一切都不再避他，对他的身体，他也像是熟视无睹了。算起来，比看过人丘身体的时间还要多，他里面露出来的地方本来很白，慢慢的被阳光晒红了。而阿山似乎更注意着陶阳子的身体状况，空出的时间会拍拍他的胳膊与腿上的肌肉，想活动活动他的气血。阿山一点没有抱怨多一个人需要多一份食物。慢慢的，陶阳子吃得多了一点，不管干的、硬的、荤的、油的，他也都能消化了，这就需要阿山多出一份力来养活他。他们有时会在月光下聊天，说着各自的过去。阿山已经知道了陶阳子整个的人生。入夜时，阿山抱着陶阳子进棚放在床上后，阿山用水给他擦着全身，他一切都由着他，默默地看着他的动作。这个女人，她不知道自己和她是什么关系，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救她，不知道她为什么要伺候她，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照料她。她对她来说应该是个累赘，然而她对此似乎一点没有感觉。他不像以前那么沉默着，有时会露出一点笑脸来，有时还会哼一两句山里的小调。他笑着的时候，神情颇是妩媚，总会引动陶阳子的注意，不由得看上一眼。他哼小调的时候，声音颇是婉转，也总会引动陶阳子的注意，不由得听上一听。趁着天光长，阿山延长了做活的时间，黄昏蚊虫起时，他便点起烟来熏。这一天晚上，陶阳子给阿山讲解宋词，正说到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，阿山就说，人还是要在一起，不在一起又谈什么长久。陶阳子知道阿山是有所感触，不免去看他的神情。他们的眼光对着了，他的眼光中似乎有着一点不好意思，这是陶阳子难得见着的。 陶阳子明白，他的话意中有着对那个负心的男人的不满。此时陶阳子的心中却浮出任丘的形象来，他与任丘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是太少了，比他与阿山在一起的时间还要短，但那些亲近的时间是那么值得思念，而那点思念有时显得像远处阳光下的山形那么虚浮，只有一层淡淡的黑影，而在月夜光色中显得浓些。陶阳子说，情感永远在，离远了越发美好，那也是在一起的时候实实在在的好，才有了离开后的想头，所以我还是觉得在一起的时候是最重要的。陶阳子又想到他与任丘实实在在在一起的日子太少了，他低下头来，陶阳子发现阿山正目光炯炯地望着他，阿山的眼睛有着一层光色，如猫的瞳孔一般，能变大变小，在黑暗中闪着光亮。阿山和陶阳子终于在一起了。第二天早晨，陶阳子就起床了，虽然腿有点软，但那似乎是昨天夜里的力量飞溅的结果，他原来所有的人生力量已经回到了他的体内，也许那力量只是潜伏在哪里，经过昨夜的那一刻全都解放出来了。能够活动的陶阳子首先把眼前的一片山走了一遍，顺着一条不平展的坡路走到这座山头上去，站在小山头上环顾四围连绵的山坡，远眺山下浮着炊烟的小村，隐隐能听到狗吠鸡鸣之声。陶阳子像是重新回到了人世与社会，山风吹扬起他披着的外衣，浮在山腰间的云似乎伸手可及，一层一层的山色中，一簇一簇绿藤上的野果，在明亮的阳光下，如一串串相似的红玉珠。陶阳子又转道去爬另一个山坡，多少感到有点腿力不济了，但他依然兴奋着，他重新有了活动的力量，不再是那如生如死如死如生的状态。阿山在后面跟着，他不放心陶阳子，见陶阳子往上攀坡的时候腿一软，便伸手去扶他，但陶阳子推开了他的手，他想尽情地享受自由自在的活动。阿山还是跟着他，他暂停的时候他就在他的旁边站着，阿山也很兴奋，神情舒展，多少年他的心情都没有这样松快了，身体像轻飘着，靠近在一个站立着的男人身边，他有了一种难得的依托感。阿山给陶阳子指点着一座座山的名称，指点着一个个村的名称，他指着远远的一处山坳说，那里有他出生的村子，他的口气也没有什么不愉快。这段时间中，陶阳子知道阿山在那里已没有了亲人，他的父亲在把他赶出去的两年之后去世了，他从小就失去了母亲的。对那个村子的感觉，阿山已经很淡了，